是有信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拥有的是一支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正是这支军队的优秀素质保证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到底具有什么样素质的军队可以称得上是最强大的军队呢？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呀，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了。战争的胜利是将领和士兵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我看来啊，一支军队是否强大啊，咱们呢大致可分为四等。咱们由第四等说起。第四等的军队，它是乌合之众，他们没有军纪，四处抢劫，也没有纪律。那么这样的军队只要受到有组织的军队的打击，就会一哄而散，他们绝对算不上强大。第三等的军队啊，有着完整的组织结构，他们军容整齐，步伐一致，但斗志不高，士气不盛。他们虽然比第四等的要强，但只要遇到更有战斗力的敌人，也必然会打败，他们呢也算不上强大。第二等的军队不但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装备精良，而且士气高涨，那么在行军途中呢，经常会喊出两句杀敌报国报效国家，哎，这些口号，那么士兵们都急于表现自己的英勇。这一档次的军队有气势，有冲劲儿，他们不畏惧任何敌人，可以称得上是强大的军队。但是很遗憾，他们不是最强大的，与那最强大的军队相比，他们还缺少一种素质。那么这种素质就是沉默。最强大的军队是一支沉默的军队，这种沉默并不是指军队里的人都是哑巴啊，或者不说话，不会说话。所谓的沉默，应该是这样一种情景：指挥官站在高地上，对着150,000大军训话。那么这150,000军队漫山遍野，黑压压，占满了山谷和平地，他们不同相貌，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喜好，却挤在同一个地方，听着同一个声音，看着同一个方向，鸦雀无声啊！这才是所谓沉默的真意，这才是军队最重要的素质。那么蓝玉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攀越高山，渡过大河，进入沙漠，在这片不毛之地里，有的只是那刺眼的阳光和漫天的风沙，他们的后勤无法保障，士兵们只能自己携带笨重的干粮辎重，不断有人倒下，但剩下的人继续向前走。士兵们饥饿，口渴疲劳，但这些都挡不住他们前进的道路。这是一支顽强的军队，支持他们的就是他们心中的信念和目标，那就是彻底消灭敌人。蓝玉看着他的士兵们，他为自己有这样的部下而自豪，但他也明白，这次战争的关键呢，不是排兵布阵，而是找到敌人。很明显，北元已经知道了明军的行动计划，他们躲藏了起来。这可不是平常啊，这孩子们玩什么藏猫猫的游戏。你想啊，茫茫大漠，又没有侦察卫星，到哪里去找人呢？另外，这个部队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粮食和水都不够了，虽然士气还算高涨，但能坚持多久？这个蓝玉就招来了自己最信任的部将王弼，就问王弼：“我们现在是什么位置？”王弼回答：“这个地方叫白岩井，离这普约尔海大约还有40里。这个普约尔海啊，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哦，白岩井。 这个地名中虽然还有个景字，这里啊已经很靠近浦园海了，可不但没有敌人，这个地方连水都没有。难道情报错误，敌人又转移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但他们又去哪里呢？正在蓝玉思考的时候，这个部将郭英向他报告了粮食缺乏和水源殆尽的情况。蓝玉明白啊，下决断的时候可到了。那么在这个电影中啊，特别是在这个战斗的影片中啊，哎呀，到了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战士呢满脸愤怒的表情，对着部队的指挥官，一般都对着那排长或连长，就喊：连长打吧。另一个战士当当当当跑过来了，也喊：打吧连长。紧接着大伙一起喊：连长下命令吧。那么这时候呢，镜头就推向连长的脸，给来个特写，连长的脸上显示出沉着的表情，然后在这个房间里度了那么几圈，用沉稳的语气说道：同志们，不能打啊。大伙儿大吃一惊。那么剧情发展呢，告诉我们连长总是对的，这并不是开什么玩笑。那么当时的蓝玉就是面临着连长的选择。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但凡重大军事决策上拿主意的时候啊，就会有一群人在你身边是叽叽喳喳呀，这个说前进，那个说咱们后退，有的说东，有的说西，反正说对了就有功劳，说错了也是你做决策，责任推不到自己身上，这种便宜大家都会去捡。最可怜的就是这统帅，因为他是最终的决定者，也是责任的承担者。那么这个责任并不是赔点钱呢，或者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因为如果判断失误，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几万人的性命。蓝玉终于明白了当年徐达被击败后的沮丧和失落，现在他呀也陷入了这种痛苦之中，何去何从呢？蓝玉思虑再三，决定将将领们召集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果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将领们呢，有的说撤退，有的说前进，其中建议撤退的占多数，而王弼坚决主张继续前进。但他的意见呢，也很快就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这个蓝玉终于明白了，招来这些将领是没有用的，主意还要自己拿，就此退回吗？那自己十几年的心血岂不是白费？等待了这么久，临到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哎呀，如何是好？绝不甘心，要么继续前进吗？可敌人在哪儿啊？你不甘心也不行，你找不着他。这个粮食和水呢也不多了，部队坚持不了几天，十几万人可能就饿死渴死在这里。那么到那个时候，自己也只能骑着马踏过无数士兵的尸体逃回去。可有一点呢，又有何脸面去见皇帝？前进还是撤退，这是个问题呀。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们明白啊，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那么士兵们看着将领们，将领们看着蓝玉，蓝玉看着天空，是进是退，蓝玉难以抉择。他望着天空，如果上天能帮自己拿主意该多好啊，做出选择是容易的，但如果我选择错误，上天能给我蓝玉第二次改正的机会吗？蓝玉，你要明白，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你只有一次机会，如同拍卖行里的一锤定音，贵贱得卖， 贵贱得埋。到了这个地步，兵书已经没有用了，谁也不能告诉我敌人在哪里。要做出这个抉择，我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直觉，对，就是直觉。这里漫天黄沙，遍地荒芜，没有人烟，但我能感觉到敌人一定就在附近。可是直觉真的靠得住吗？没有情报，没有线索，没有任何踪迹，就凭自己的感觉做出如此重大的判断。为了做出今天的判断，我已经默默地奋斗了很多年。是的，我要相信自己，要相信无数次战场厮杀积累的经验，要相信无数个夜晚孤灯下熟读兵书苦苦思索的努力。没有理由，没有线索，没有证据，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敌人一定就在附近。前进，这就是我的判断。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判断一定是对的。他下了决心，沉稳地对着那些等待他的将领们说道：前进，敌人就在附近。没有人再提问，因为他们已经从蓝雨的脸上看到了自信，这种自信也感染了他们，感染了整支军队。于是150,000大军出发了，士兵们向着未知的命运又迈出了一步。这支荒漠中的军队没有犹豫，没有动摇，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如何困难，蓝玉一定是有办法的，这个人一定能够带领他们取得胜利并活着回家。上下同欲者胜。蓝玉带着他的军队继续深入荒漠，他们行军路上小心翼翼，就连做饭也要先在地上挖个洞，在洞里做饭，以防止烟火冒出被敌人察觉。这实在是一支可怕的军队，在茫茫的沙漠中还注意到这样的细节。这支军队就像一只沙漠中的蝎子，悄悄地前进，隐藏在阴影中。只要看到敌人，就会发出致命的一击。当大军到达普约尔海南面后，蓝女终于发现了北元大军的踪迹。但到底有多少人，首领有多高的级别，他并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是个好机会。他立刻命令王弼与先锋向普约尔海东北前进，务求一举歼灭北元军队。此时在普约尔海东北边，北元的最高统治者托古斯帖木尔正在和他的大臣们举行宴会。他并不是傻瓜，蓝玉的大军一出发他就得到了消息。他深知平时小打小闹，打完就跑，对方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但这次朱元璋是来真的了，他要跟自己玩命。好汉从来不吃眼前亏，他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都转移到了这个地方。此地平素无人居住，茫茫大漠，蓝玉的军队没有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军马没有水草。蓝玉深知用兵之道，是不会深入大漠的。只要等到蓝玉的补给供应不上，粮尽水绝，就可以反守为攻。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也曾经不安过，万一蓝玉真的来了呢？在很多天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慢慢的他放松了警惕，甚至连基本的守卫也不再设置，每天和大臣们饮酒取乐。顺便说一句， 这次避难，他还带上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这本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哎，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却与他的设想完全相反。就在王弼向他的大营挺进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的帐篷里，这天正好大风扬沙，天空被一层黄沙掩盖，几十米内都看不见人，白天变得如同黑夜。按说这样的天气，明军更不可能发动进攻，他应该更加安心才对，但这漫天的沙尘却似乎打在他的心上，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在大漠和草原上英勇善战的蒙古民族，对于危险往往有种先天的预知，这是他们民族长期游牧的生活习惯养成的。可是托古斯帖木儿也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预感终究只是预感。哎，还是接着喝酒吧。在托古斯帖木儿举行宴会的帐外，一名百户长喝醉了酒，他向驻访的太尉蛮子打了个招呼，晕晕乎乎的走出了营区。漫天飞沙中，他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等他有点清醒过来时，已经不认得回去的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分辨出了方向，便回头向大营走去。突然他发现自己的前方出现了很多人影，由于天空被黄沙覆盖，根本看不清远处人的面孔。他以为这里就是自己的大营，连忙高兴地一路跑了过去。到眼前一看，他才发现迎接他的是一群灰头土脸，就像刚从沙子里捞出来一样的士兵。要命的是，这些士兵穿的并不是自己熟悉的军服，他们是明军。这些明军士兵用饿狼般的眼神看着他，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还大声地呼叫。很快啊，更多的明军士兵围拢了过来，他们以看待珍稀动物似的眼神注视着他，他也很荣幸地成为了第一个俘虏。哎，今天真是倒霉啊，出门忘了看黄历。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贵族们却依然在饮酒作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太尉蛮子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推测，这个蛮子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也就是在公元1370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尉蛮子。如果这一推测属实的话，他倒也真是个人物。18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都风吹雨打去，而这位仁兄却一直战斗在前线，也算是个老当益壮吧。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哎，

佛塔位于开封城外东南 1.5 公里的高台上。传说在很早以前，高台附近居住过姓婆的人家，所以人们称这个高台为婆台。因塔建在婆台上，故称婆塔。五代后梁高祖朱温曾在台上乐舞，所以曾有一个时期叫高台为讲武台。后周显德二年，即公元955年，曾在台上兴建寺院。落成之日恰巧是周世宗柴荣的生辰天清节，为了做柴荣的功德院，便给寺取名天清寺。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将后周的末代皇帝周恭帝从皇宫赶出后，曾逃到天清寺避难，住了一段时间。古代的婆塔很高，台面宽阔，每年春天婆台上桃李争春，百花吐艳，绿树繁茂，殿宇峥嵘，人们春游赏花，烧香拜佛，饮酒赋诗，称婆塔春色为开封八景之一。北宋时期，天清寺的名声很大，与当时的相国寺、开宝寺、太平兴国寺并称为京都四大名寺。据北宋古籍《北道刊物志》记载，宋开宝元年间，也就是公元968到975年，重修天清寺时，同时在寺内兴建了一座砖塔，名为青瓷塔，也称天清寺塔，因其坐落在婆台上，故俗称婆塔。婆塔的兴建与铁塔不同，铁塔是北宋政府出钱修建的，所以建得很快。婆塔是由当时的官僚倡导，从民间募集资金修建的，所以建的时间很长。现在婆塔里面洞壁上镶嵌石刻中有建塔捐献过全财和食物者的姓名和年月。石刻题记表明，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婆塔才建起一个高高的塔基，到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公元982年，甚至到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还不断有人向建塔工程捐献钱物。根据塔内碑刻内容推测，婆塔大约筹建于开宝中期，竣工于宋淳化元年以后。从筹建到竣工前后经历了20多年。坡塔是等边六角形宝塔，是当时开封最高的塔，这比著名的开封铁塔高得多。元末天清寺毁于兵火，九层坡塔因雷击遭到部分损毁。明洪56年，即1384年，僧人圣安在天清寺南前楼废址上兴建佛殿，因寺前有国相门，故取名国相寺。洪武19年（1386年），又在天清寺原址上复建新寺，仍复原名天清寺。同时，僧人圣安、元贞等在寺西北白云阁废址上建寺，名为白云寺。国相寺、天清寺、白云寺在婆台上南北排列。明朝末年，黄河水淹开封，三寺烟毁，和尚散离。清朝初年，僧人桂山和尚带领门徒去山西五台山朝拜，途经开封时，在婆塔门洞里居住数年。后来，他依靠河南巡抚张自德的力量，在婆台上又重建一座寺院，名为国相寺。新寺规模宏大，大门向南，寺殿数进，内有中国二楼，正殿之后为婆塔。清道光21年，即1841年。黄河泛滥，水淹开封，国相寺又严重毁坏，直到公元1927年，寺院最后旁毁。从此以后， 坡台上就剩下一些民房了，坡台也因黄河泥沙淤积而成为平地。坡塔原高九层，现在遗存只有圆塔下面的三层，塔的上半截拆除铲掉，直到清初重修国相寺时，才在三层坡塔上部修成一个平台，又在平台上修建了一个七级实心小塔，是坡塔呈三层大塔上面摞小塔的奇特造型，一直延存至今。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如果从开封乘火车东行，在刚出开封车站时向南一瞥，也许你会从散乱的民居中看到一个臃肿的古建筑，这就是屹立千载的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坡塔了。细究坡塔的历史，不能不从天清寺说起。天清寺创建于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即955年。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安排，天清寺竟然在柴荣的生日那天落成。沐浴圣恩的天清寺自然而然地成了皇帝的功德院，身价倍增，很快就成为东京名刹，直追名闻天下的大相国寺和封禅寺。然而祸福相依，柴荣仅做了六年皇帝就撒手人寰，他未成年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未几，便被赵匡胤赶下台，软禁在了清寂的天清寺内。雄才大略的赵匡胤对佛教的兴趣不亚于先生柴荣，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天清寺被他有意识地冷落了。只不过当时佛教日生，天清寺内游人仍然不少，香火不绝。宋太祖开宝七年，即974年四月初八，在坡塔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天，天清寺按惯例举行浴佛法会，主持寺务的三位高僧在法会上宣布，大家盼望已久的定光佛舍利已经送来本寺。建塔供奉佛舍利，相为定例。和寺僧众于是决定建塔。然而，得不到政府资助，要想建造宝塔，谈何容易？一位名叫洪彻的僧人自告奋勇造塔。听说天清寺迎奉定光佛舍利，四方信众无不雀跃。很快，水晶瓶、水晶函、水晶瓮、金冠、银果、舍利石匣等纷纷由虔诚的善男信女送到寺上，佛舍利暂时有了栖身之地。按照设计，塔高九层，象征九天，每层以5%的缩进率向上收缩。塔身一改传统的四角形，变为六角形，这样既独树一帜，又可减小冬季猛烈的北风对宝塔的损害。如今坡塔作为古塔，从四角形向八角形过渡的活证，享誉世界，其地位日趋重要。坡塔的具体设计师已经不可考，他所设计的坡塔在1000多年之后仍能给予我们震撼，而他的名字却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凡名胜古迹大都和帝王将相关系密切，但像坡塔这样祸福皆和帝王直接相关的，在河南现有的古迹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坡塔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因它的巍峨而使人肃然起敬，以至于几百年后， 连明代的皇帝都因为他太雄壮而对他痛下杀手，施以腰斩的酷刑，这就是民间传说的铲王契。话说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生怕儿子们为争夺天下而互相残杀，重演唐朝玄武门之变的悲剧，因此采纳了军师刘伯温的主意，把太子朱标留在身边，其余的儿子全都分封到各地为王。到了明太祖晚年，太子朱标忽然得疾病死了，按照父死子继的规矩，将来应由长孙朱允文继承皇位。这一来倒叫朱元璋心里犯了嘀咕，允文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他一旦登上大宝，他的叔叔们能不闹事吗？老头子最担心的就是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和封在开封的老五周王朱肃，这两个儿子曾追随他南征北战，为建立朱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要是他俩在他百年之后觊觎皇位，大动干戈，明朝江山将要毁于一旦。朱元璋苦思冥想，最后决定亲自带着长孙允文和监察御史王溥秘密到北京和开封巡视，只要发现谁有异心就断然处置。明太祖一行轻车简从先到北京，事先知道消息的朱棣伪装得十分巧妙，府门前冷冷清清，无人守卫，府内更是寒酸窄小简陋。燕王朱棣身穿缀着补丁的衣服，正和王妃在庭院里浇菜，像一对知足常乐的农家夫妻。他一见父王立即拜倒在地，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就是对年幼的允文也同样毕恭毕敬，显然把侄子当作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满意地捋着胡子，悬着的心放下一半。朱元璋又来到开封，他们站在黄河大堤上远眺，但见开封城繁树烟花，鳞次栉比，参差十万人家。允文拍着小手叫道：“开封城可真气派呀！”王溥笑道：“殿下，开封乃七朝古都，素有汴京富丽天下无之称。诗人曾吟道：‘奇树名峡五凤楼，移门自古帝王州。’”允文童言无忌：“开封原来是个出皇帝的地方呀。”朱元璋心想：“开封王气太盛，将来恐怕这里要出麻烦，绝不可掉以轻心。”当年朱元璋曾在婆塔指挥战斗，大败元军，故而他一到开封便先游婆塔。此时阳光灿烂，白云缭绕，婆塔金碧辉煌，直插云霄。朱元璋忽然起了疑心，这一派吉祥瑞兆，莫非预示着开封又要出真龙天子吗？朱元璋来到周王府，只见飞檐斗拱，画栋雕梁，十分豪华气派，吃着自己最爱吃的佳肴，听着自己最爱听的乐曲，看着自己最爱看的歌舞，朱元璋感觉好像回到了京城皇宫一样。此时朱元璋恍然大悟，原来婆塔瑞兆竟印在周王身上。他立即下令将婆塔削掉四层，为之铲王契，把王府的围墙扒掉，为之剥龙鳞，把王府的门封死，为之锁龙头，把府中大殿拆掉，为之挖龙心。朱元璋死后，朱允文登上了皇帝宝座，谁知建文帝的屁股还没有暖热，燕王朱棣就在北京起兵。姜是老的辣，朱棣到底把小皇帝拉下了马。朱元璋枉费心机，到头来还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抛开传说不谈，结合史实稍加分析，便可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对开封王气之盛是深有体会的。且不说开封以前是七朝古都，就是在元末农民战争期间，开封也曾是小明王的大宋政权的国都，而朱元璋当时则是小明王的属下。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曾一度将开封定为陪都，可见他对开封一直另眼相看。而之后婆塔又在历朝历代中被毁坏，在明末又惨遭水患。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黄河决口，四毁塔存，婆塔从此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在抗日战争中，古老的婆塔也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如今塔身内还存有一颗日军的炸弹。到解放初期，婆塔竟成了无人管理、随意攀登的废弃物。就这样，曾经辉煌的婆塔渐渐被历史的记忆所遗忘。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婆塔以它奇特的外形、悠久的历史日益受到重视。虽然婆塔只剩下三层，但是因为它特殊的形状，1988年成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别看这座楼阁式仿木结构的砖塔现存近三层，要想登顶十分不易。它六角六面，每面宽约13.10米，底面面积约500平方米。由第一层南门入内，经过塔内券洞进入塔室，塔内壁也为六面，遍镶佛像砖，但南门不能登塔，上塔需从北门洞内左右两侧专注登道攀登，可直达第三层。但从这里不能进入第二层和塔顶平面，如果要登第二层或塔顶平面，需沿宽约70厘米的塔外壁盘旋而上，里攀外旋，如入迷宫。除了六角形的特殊外形，一砖一佛也是婆塔名扬天下的一大资本，这在现存的婆塔中十分少见。在婆塔内外的108种佛像砖中，仅有一种人物造型不是坐姿，这就是行走中的玄奘法师像。玄奘是著名高僧，但在遍布佛、菩萨、罗汉这些地位崇高的佛门中人的舍利塔上，高僧的级别显然太低了。那他为何会被请上婆塔呢？原来玄奘是印度大乘有宗的正宗传人，而且开创了在唐代盛极一时的法相唯识宗。对于这样一个弘扬佛法、建教立宗的大德法师，佛教上也习惯称其为菩萨。又由于他不畏艰险、西行取经，他受人供奉的形象便定格为独行。婆塔除了自身特殊的外形、复杂的内部构造、少见的一砖一佛造型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婆塔下的地宫舍利。1984年9月18日，在婆塔开始大修的2年之后，婆塔地宫终于被发现了。它埋藏在第一层塔心室1.7米深的地下。地宫的发现使每个亲临现场者激动不已，然而这种激动转瞬即逝。经过发掘，地宫口是掀落一边列为2块的石板，地宫内却空无一物，显然盗贼已经光顾过这里了。 至于地宫是何年何月何日被盗，盗贼曾光顾几次，已成千古之谜。当初巍峨高耸的坡塔尽管成了幽怪的三级浮屠，可毕竟还在，而被佛家奉为圣物的地宫之宝如今又在哪里呢？虽然地宫已经空无一物，但仔细观察那通石板，现场的人无不兴奋莫名，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石板，它上面镌刻着记述建造佛塔经过的塔名。塔名开头写道：大宋开宝某年，岁次甲戌，四月乙卯宿八日，等等。尽管一个极其重要的数字无法辨认，但还有岁次甲戌的干支纪年，一推便知开宝七年是甲戌年。从明代开始，关于佛塔建造年代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宋人关于开宝年间开始建塔的记载是可靠的。千年的岁月沧桑，佛塔已经习惯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春去春来，佛塔无语独立，把一切的感慨和迷惑都留给了凭吊者。 前往乡，雨成浪。

京时间九点整。